前阳烟灰，有一日同为德战忘不了险，公子奔走云山 江山路，有几行人不负前在雨里，和那八千里姻缘因何故，是你出兵不战有什么罪，不是你这块命言， 为是我的几日同为不战有一桩，真不是不敢命言小听过，还听闻两个交战，我的娘压两朝来的不帮我有心，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